was lagging.

在今天的节目当中，我们一起来聊聊传统的爱情电影音乐。下面的音乐是电影《闰年》当中的插曲。《闰年》讲述了女孩安娜为了嫁给完美的男人，决定在2月29日这天向男友求婚。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却出现了各种意外，她邂逅了小旅馆的帅老板德克兰，安娜的爱情就此发生了改变。故事的背景基于在爱尔兰有一个传统，只要是在闰年的2月29号有女方向男方求婚，那么便会大功告成。